耶和华的这个计划可以使人得到双重的医治。那么耶和华怎样给予我们的医治呢？首先，虽然上帝的仆人也有遗传到罪，在身体上都有不完美，会生病，有时会受到这个疾病的煎熬，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我们坚信可以得到上帝的扶持。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在诗篇的41篇第三节，诗篇的41篇第三节，他卧病在床，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榻上，你仿佛给他换上康复之床。所以经文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吗？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还可以向上帝寻求安慰，因为上帝保证在第三节他说，我们卧病在床，他必扶持我们。耶和华是一个最伟大的医生，他把人的身体造成有复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会使人逐渐逐复恢复康健康。以往上帝曾医治不同的病例，表明他未来也能够医治万民。举个例子，约伯，撒旦曾经使约伯身染疾病，他的病得很重，结果怎样呢？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约伯记的42章10节，约伯记的42章10节，这里谈到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把约伯的困境扭转过来，耶和华还照约伯以往一切所有的加倍赐给他。所以当约伯的恶疾病痛得很困难很严重的时候，耶和华把约伯的这个疾病给治好了。那么另一个例子是西西家，大家都认识西西家王生了一个毒疮，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他就快要死了，过后又怎样呢？以赛亚书就有告诉我们，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38章5节，以赛亚书的38章5节告诉我们，你去对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先大卫的上帝说，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也看见你的眼泪，现在我要增加你15年寿命。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医好了他的病，还延长他的寿命总共15年。所以这些例子帮我们看出，耶和华是有能力治好人身体上的疾病。另一方面，耶和华让悔改的人得到更重要的医治，就是属灵的医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属灵医治可以让人再次蒙耶和华悦纳和赐福的。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35章3至6节，以赛亚书的35章3至6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有力，使颤抖的气坚挺稳定，要对心里忧愁的人说，你们要坚强，不要害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复仇， 施行报应，上帝必来拯救你们。那时候，盲人的眼睛必张开，聋人的耳朵必开通。那时候，跛脚的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要高声欢呼。旷野有水涌出，荒原有河奔流。所以这个经文有双重的应验，除了在乐园里，人可以有身体上恢复健康，通过属灵的医治，耶和华在属灵的意义上，在这些经文说，使软弱的手、颤抖的脚重新得力，又恢复人的属灵听觉和说话能力。那么现在我们会看看我们的君王啊，耶稣和使徒曾经使一些人得到医治的例子，从中就可以增加我们对上帝伟大医治的计划的信心。耶稣基督曾经治好各种各样的疾病，他能成功医治人的疾病，并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或智慧去治病，也没有用这些催眠术、心理疗法或其他中药疗法。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的5:17的下半部。5:17的下半部，耶和华的力量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疾病。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是依靠上帝圣灵的力量为人治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的君王耶稣基督也能治病，也可以治病万民。那么在第一世纪，耶稣的使徒也获得全病而医治有病的人。那么耶稣的使徒们得到上帝的力量啊，医治这些病人的原因是，那时候基督徒刚刚的建立，圣灵的各种的神奇恩赐，包括治病的能力在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赐下的。那么这些恩赐也象征耶和华悦纳并赐福给这些新成立的基督徒会众。但会众一旦成熟起来，根基稳固了，基督徒就不再凭着这些圣灵的神奇恩赐来显示他们是得到上帝的悦纳。我们看看这些经文就有说明，在哥林多前书的13:8，哥林多前书13:8，爱是永恒的，可是说预言的恩赐总必消逝，说外语的恩赐总必停止，知识的恩赐也终必除去。所以经文说，各种的恩赐总必消逝。既然基督徒会众的根基已经稳固，目的已经达到了，就不需要异能神迹。于是这些恩赐啊，如经文所说的，就被除去了。虽然我们看见人生病，也许认为医治身体的病很重要，可是耶稣认为最重要的，医治人精神和这个心灵的病。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时，虽然行了不少这些治病的奇迹，但是他的工作主要不是治病，而是宣扬王国的信息。所以通常我们在福音书里读到，民众时常都会称呼耶稣为 导师或老师，而从没有人称他为医师，对吗？由于耶稣认为最重要的是医治人属灵的疾病，所以当他看见人民在灵性上被人剥削，四处流浪，好像绵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十分怜悯他们，不断给予民众身体上和属灵上的医治，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但是很可惜，整体来说，犹太人拒绝耶稣，不肯接受这个属灵的医治。而今天也有很多人没有察觉自己有属灵的需要，也看不出耶稣的赎价对人有很久的庇喻，所以我们就要珍视这个赎价和这个属灵的医治。耶稣在地上的所要工作并不是治病和施行奇迹，他以行动去表明他宣扬上帝王国才是他的所要工作。那么到了在今天呢，这个医治万民的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果呢？在启示录就有预言这些事。我们打开启示录的七章九节、十节和十七节，启示录的七章九节、十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所有国族、部族、民族、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绵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棕榈枝。他们不断大声呼喊说：我们得救全靠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以及绵羊羔。十七节的，因为宝座当中的绵羊羔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去，上帝也要擦掉他们的所有眼泪。所以从这些经文的预言呢，在现今得到的应验，怎样看出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2016年的年鉴的人数就能看出，在2016年的年鉴有26,273人在水里受浸。他们这大群人表明他们信赖耶稣的赎价，有希望保全性命，在正义的新世界里生活。耶稣领他们到这个生命水的泉源去，也可以度过现行的制度的毁灭。他们尽量从上帝的安排得益，好得到属灵的医治。如果你有这样做，就能目睹耶和华伟大的医治计划，在现今和未来得到丰硕成果和欢欣。那么耶和华在现代有什么计划呢？圣经曾经有描述耶和华的伟大医治计划，我们读读这个以西结书的47:1-12。以西结书的47:1-12。47:1，他带我回到殿的门口，看啊，有水从殿门内的国道下面流出来，往东流去，因为殿是朝东的。这水从下面，从殿的右边流出，经过祭坛的南边，一直往下流。12:乘着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必长出各类的树，出产食物。树上的叶子不枯萎，果实也不断绝，每叶都结出新果实，因为滋润树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实可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所以这个以西结的预言谈到有生命水的河从耶和华的圣殿流出，这个河水能治百病，人喝这个河水就能得着生命，不肯喝的可能会丧生命。乘着这个长着这各种各类的树啊，果实可以做食物，叶子也可以治病。我们再看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经文22:1-2，也有类似的预言，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启示录22:1，这里说天使又带我看生命水的河，河水清似如水晶，从上帝和绵羊羔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里的大街的中央，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每年结12次果汁，每月都结果汁，树上的叶子能医治列国的人。所以从以西结和启示录的经文都谈到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水树，你们就可以从这图画看出它们并不是什么长生不老药，而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首先，河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从上帝和绵羊羔的宝座流出来的，这表示是上帝的安排。生命水的河象征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做的安排，就是赎价的安排。这个安排是能够让顺服的人类摆脱罪和死亡，然后就在地上享有完美的生命。经文还提到生命树的叶子和果子是能够医治人的属灵和身体的疾病。耶和华上帝为人类安排了那么充足的供应，不但可以令人舒畅的水喝，还可以取这些果子当维持生命。当全地都成为乐园以后，耶和华就会进一步做出安排，让列国的人可以从具有象征意义的树叶得到医治。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叶子，这些疗法远比在现今世上的任何药物都要优越，无论是草药还是西药的药物，全都是望尘莫及。这些叶子能使仰望上帝的人在灵性和身体上恢复完美。那么这个安排也使到144,000的受膏基督徒得益，他们在地上时也喝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水。我们看看这些经文，以赛亚书的61:1-3，以赛亚书的61:1-3，至高主宰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立了我，叫我向谦和的人传讲好消息，差我去为心灵破碎的人火伤，宣告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张开眼睛，宣告耶和华的施恩之年，我们上帝的复仇之日，又安慰所有哀痛的人。他要我拿头饰代替灰烬，欢欣的膏油代替哀痛，颂赞的外衣代替沮丧的心灵，交给为锡安而哀痛的人。他们要称为正义的大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必使他得着华美。所以经文把耶稣这些从圣灵生的 弟兄啊，称为正义的大树，他们结出丰美的属灵果实，为耶和华争光。所以这些144,000的受膏基督徒，在千年统治期间，他们会竭尽全力的使人类得享赎价的庇荫，这样列国的人就得到医治，从此摆脱罪和死亡的奴役。上帝的计划，这些医治计划还能怎样造福万民呢？在千禧年期间，所有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感情上的疾病，都会获得医治。以赛亚书35:5-6就有说到这点。我们看这节经文，以赛亚书的35:5-6，这里说：“那时候，盲人的眼睛必张开，聋的耳朵必开通。那时候，跛脚的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要高声欢呼。旷野有水涌出，荒原有河奔流。”所以这里这节经文谈到，那时瞎子的眼睛都会睁开，聋子的耳朵都必开通，跛脚的也会跳跃如鹿，哑巴的也能唱歌。没错，所以我们从这个图画这里可以看出，上帝会应许这些医治，所以所有严重的残障都会立刻给治好。残障的人会把这些义肢、拐杖、轮椅通通的可以丢掉，他们有了这些健全的身体，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可以把地球重建成为乐园。所以这是非常高兴的事。还有千百万甚至亿万的死者都会复活，根据复活的行为受审判，所有顺服的人都会在乐园里恢复身心完美。到时会有大量有益的健康食物让我们享用，只有叛逆的人不能享有这些福分，我们只是会跟正义的人一起永远得福。到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亲朋戚友，我们的过世了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会看到他。比如在这个图画里，可能那时我们会看到叶明或者是青梅姐妹也会在里面。所以来到今天，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所有人都有荣幸把上帝的伟大医治计划去告诉人。耶和华是非常重视这项安排的，我们也有上帝同样的感觉吗？那么我们必须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什么行动呢？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启示录的22:17，启示录的22:17，这里说圣灵和新娘不断说：“来吧！”谁听见都要说：“来吧！”谁渴了都要来，谁愿意都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这节经文，圣灵和新娘不断的说：“来吧！”那么这个新娘是指144,000受膏基督徒，从1914年到今天，忠心的受膏基督徒一直很努力的去向人传达这个上帝的邀请。那么经文还提到一些人，这些人就是有希望在地上享永生的人，他们也要听从这个吩咐，对别人说：“来吧！”这就是向人宣扬上帝的王国，帮助别人在现在就要接收属灵的医治。如果我们有努力这样做，这就是表明我们支持上帝的医治计划。我们自己 和别人都可以从这项安排得益，不断有美好的前途，还可以享有和平、快乐和永生的希望，就好像这幅图画。所以我敦促弟兄姐妹朋友们，请帮助人响应上帝的医治计划，赴义取生命的水喝吧。 好，我们非常谢谢英龙弟兄，我们发表了以上令人鼓舞的演讲。那么下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也邀请你出席另一个公众机会。那么下星期的公众机会的题目是跟家人和上帝沟通。跟家人和上帝沟通，我们将会有外来讲者呢发表这个演讲。下面来到我们的杂志讨论的机会，我们邀请宝顺弟兄来主持。 作为这个杂志讨论的开始，我们想邀请站起来，找你行动方便，我们一起唱出王国诗歌第60首，它必使你坚定刚强，就请唱诗第60首。